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36章，他唯一害怕的人，第145集。 哈利相信战斗已经结束，伏地魔已经决定逃跑。哈利刚要从雕像警卫身后冲出来，却听见邓布利多大吼一声， 待在那里别动，哈利！ 邓布利多的声音第一次透出了恐惧，哈利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正厅里除了他们没有别人，贝拉特里克斯呜咽着，仍然被女巫雕像压在身下，幼雏福克斯在地板上微弱地鸣叫着。接着哈利的伤疤爆裂开来，他知道他死了，这疼痛超乎想象，这疼痛无法忍受。他离开了正厅，他被锁在了一个红眼睛怪物盘成的圆圈里，他被缠得那么紧，简直不知道他的身体在哪里结束，怪物的身体又从哪里开始，他们融为一体，被痛苦捆在了一起，无处可逃。接着那怪物说话了，用的是哈利的嘴，于是哈利在痛苦中感到自己的下巴在动。哈利眼睛看不见，奄奄一息，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在渴望着松绑，他觉得那个怪物又在利用他了。 如此不算什么，大不利多，就杀死这男孩， 让疼痛停止吧，哈利想，让他杀死我们两个吧，邓布利多，结束这一切吧，死亡跟这个相比不算什么，而且我又能见到小天狼星了。当哈利心中充满感情时，那个怪物的缠绕放松了，疼痛也消失了。哈利面朝下躺在地上，浑身发抖，感觉不像躺在地板上，而像躺在冰上，眼镜不见了。正厅里回响着许多声音，按说不应该有这么多声音的。哈利睁开眼睛，看见自己的眼镜就在那个无头雕像的脚边。刚才雕像一直守护着他，此刻却仰面躺在地上，碎裂了，一动不动。哈利戴上眼镜，把头抬起一些，发现邓布利多那歪扭的鼻子近在咫尺。 你没事吧？哈利， 没事。 哈利回答，他抖得那么厉害，连脑袋都不能稳稳地抬起。 是啊，我没事。伏地魔呢？这些人是谁？怎么？ 正厅里挤满了人，一面墙上的那些壁炉都突然燃起了旺火。鲜绿色的火焰映在地板上，众多男女巫师潮水般地从壁炉里涌了出来。邓布利多拉着哈利站起身，哈利看见家养小精灵和妖精的金色小雕像领着一脸惊愕的康奈利·弗吉走了过来。 他刚才就在这儿！ 一个梳马尾辫穿红袍子的男人大声喊道，指着大厅另一边的一堆金色碎石，贝拉特里克斯刚才就是被压在这里的。 我看见他了，福吉先生，我发现那就是神秘人，他抓起一个女人，幻影移形了。我知道，威廉森，我知道，我也看见他了。 福吉含糊不清地说，他的细条纹斗篷下穿着睡衣，像刚刚长跑完似的气喘吁吁。 威廉的胡子呀，这儿，就在这儿。在魔法部里，我的老天爷，这简直不可思议，这怎么可能呢？ 如果你下楼到神秘事务司去看一看，康奈利， 邓布利多说。他看到哈利平安无事，似乎很欣慰，迈步走上前去。那些新来的人这才发现邓布利多的存在，有些人举起了魔杖，另一些人只是露出惊异的神情。小精灵和妖精的雕像鼓起掌来，福吉大吃一惊， 穿着拖鞋的脚跳离了地面， 就会发现死刑厅里有几个逃跑的食死徒，被反幻影移形咒束缚着，等待着你的发落呢。 邓布利多， 弗吉喘着粗气说，惊讶地失去了控制。 你在这儿？我 他慌乱地看着周围他带来的那些奥罗，毫无疑问，他几乎想大喊一声， 把他抓起来。 康乃利，我准备跟你的人搏斗，并且再次获胜。 邓布利多用雷鸣般洪亮的声音说， 但是就在几分钟前，你亲眼看见了证据，说明我一年来告诉你的都是事实。伏地魔回来了，你们在这12个月里追错了人，现在你应该听听理智的声音了。 我不。 弗吉气冲冲地咆哮着，环顾四周，似乎指望有人告诉他该怎么做。见没人开口，他又说， 很好，德利士、威廉森，上楼到神秘事务司去看看。邓布利多，你需要明明白白地告诉我，魔法兄弟喷泉是怎么回事？ 他用一种近乎呜咽的声音加了一句，望着地板上男巫、女巫和马人雕像的四分五裂的残骸。 等我把哈利送回霍格沃茨后，我们再谈论这件事。 邓布利多说。 哈利波特。 弗吉猛地转过身盯着哈利，哈利仍然站在墙边，站在那座雕像旁，雕像在邓布利多和伏地魔搏斗中保护过他，此刻躺倒在地。 他在这儿， 弗吉说， 为什么？这都是怎么回事？ 等哈利回到学校之后， 邓布利多又说了一遍， 我会把一切都解释清楚的。 他离开水池，来到金色男巫的脑袋坠落的地方，他用魔杖指着男巫的脑袋，低声念道：“ 门托斯。” 男巫的脑袋透出蓝光，在地板上颤抖着，发出很响的声音。几秒钟后，又归于平静。 你听我说，邓布利多。 弗吉说。这时，邓布利多捡起男巫的脑袋，拿着他走回哈利面前。 没有人批准你使用那个门钥匙。你不能在魔法部部长面前这样胡作非为。你 邓布利多从半月形眼镜上威严地审视着弗吉，弗吉的声音支吾了， 你要下一道命令，让多洛雷斯乌姆里奇离开霍格沃茨。 邓布利多说， 你要告诉你的奥罗别再搜捕我的保护神奇动物科教师，好让他回来工作。今天晚上我给你。 邓布利多从口袋里掏出一只12根指针的怀表看了看， 半个小时。我认为这足够我们说清这里发生的事情的要点，毕竟我还要回到我的学校去。如果你仍需要我的帮助，当然了，非常欢迎你写信到霍格沃茨跟我联系，信上写校长，我就能收到。 弗吉的眼睛瞪得更大了，他嘴巴张着，那张圆脸在乱糟糟的灰头发下涨得更红了。邓布利多转身背对着他， 拿着这个门钥匙，哈利。 他递过雕像的金色脑袋，哈利把手放了上去，没再考虑下面要做什么，要去哪里。 半小时后见。 邓布利多轻声说。 一、二、三。 哈利又有了那种熟悉的感觉，似乎有钩子在他的肚脐眼后面使劲一拉，他脚下亮锃锃的木地板消失了，正厅、弗吉和邓布利多也都消失了，他在一片玄武的色彩和声音中向前飞去。